Coburg Fitness 啊 ，Coburg Fitness 的私人教练大布， 欢迎大布。 谢谢大家，我是大布，大家好。 我们这么高兴的时候，你不应该说，大家好，我是大布，不可以这样哦，你要跟上我们的语调哦，再来一次哦。欢迎大布。 大家好，我是大布。 很努力配合的嘉宾非常不容易。 好了， 其实今天邀请大布来做客节目，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证实的。 什么？ 就是咱们潮流梦工厂从1月1号开播起到现在呢，我们都会找嘉宾来立下一个3个月的健身 flag。我们当时在1月2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立下了一个 flag。 啊？什么？你们说什么？耳朵不太好哟， 你没听见是不是？你没有实现。 我记得当时我坐在旁边，然后那天我穿着什么衣服我都能记得。 真的吗？ 我印象很深刻，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环节当中，也会让他们两个来说一说，回想一下当1月2号那期节目当中自己立的 flag 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会现场再来做一下那一天的挑战。我可以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大布当时是挑战了50个俯卧撑。大家要知道，50个俯卧撑对于无论是男生和女生来说，做标准是非常之累的。 当然， 但是他今天要挑战100个。现场哦，他自己 Q 到的，因为我本来记成了，我说是不是35个挑战50，他说不是，我要挑战的是100个。也是很期待他在现场起不来的那个样子了。大家也可以， 空气突然安静，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见证一下，到底是会有奇迹发生，还是会有惨不忍睹的一面发生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直接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那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潮流风向标，首先一开头，我想给大家放一段非常热血又很励志，而且主人公还是一位帅哥的这样的一个健身励志大片，就是余文乐最近拍了一个，并不是广告，他自己因为一直长期在坚持健身，身材非常的好，所以他想把这种正能量传递给大家。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余文乐的这个健身大片。 推掉一切工作，拒绝所有社交玩乐，闭关健身，达到理想的身体状态需要10个月，最难的还是生活习惯的改变，戒掉最爱的甜品，戒掉沙发，戒掉熬夜，戒掉总是随随便便就放弃的自己。之前我都问我自己，到极限了吗？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想要放弃。 当你有受伤的时候，你边个位受伤话背脊，咁我就同佢讲，你咪练只手咯。当你的手都受伤的时候，我问，咁你咪练个脚咯。连个背，连个手，连个脚都受伤，咁我练咩啊？不是回家，你咪练个腹咯。 肌肉是有它的惰性，必须对抗。其他人在吃饭，你在练习；其他人在 party， 你在练习；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你已经在练习。教练说过，全世界只有2%的人能坚持一次做完1000项俯卧撑，不到1000做多少，都是98%。想做这2%。想象自己是一头豹子，豹子一天只能出击5次，每一次必须准确专注。想要成为鹿，时刻奔跑不停。我们都曾有过想做一件事的决心，想成为更好的人。光想有什么用？身体也要跟得上才行。 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袁一。哇哦，那句话实在是太洗脑了，就是世界上只有不到2%的人可以一口气做完1000个俯卧撑，做不到1000个，你做多少个你都是98%。 那今天大步是不是不用在我们现场挑战了？ 98%很好。 对， 1000个有点不可思议。 大家就千万不要轻易来效仿，做1000个俯卧撑，即使是专业的健身者，感觉也浑身也会爆掉，很夸张。 俯卧撑很有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效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大步这样类型的训练者和余文乐这样的类型的训练者，他们不是一个类型的。 嗯，那余文乐是什么类型的？ 我觉得就他们训练对于肌肉的训练的那个方向不一样。 嗯嗯。 就是怎么讲，就是大步这样类型，包括康廷，就他的教练，大步的教练，他们是属于那种健美型的，对， 是要往健美方面发展的， 对，是往比赛那方面发展的。然后余文乐这一类是属于那种健身当中的纤细型的，因为他们要上镜， 对， 所以他们必须要整个所有的每一块都是长条。 那你是在说今天我们的嘉宾不纤细吗？你是在说我们今天嘉宾不好看吗？ 一定是不纤细的，因为如果我说大步纤细，大步一定会不会高兴的。 也说的也对了， 对呀、啊，作为一个往健美方向锻炼的健身者，他一定不希望听到别人夸他自己是纤细的。 是的，刚刚那段视频，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跟你不太一样。哎， 是什么？ 我印象深刻的话是， 我知道了，别人在睡觉的时候我在练习，别 人 在 party、我在健身，别人在睡觉的时候我还在健身。这样的话就是长期健身的人之所以会上瘾，是会自己给自己一种成就感。 可是我要问大步的一个事情是，就是真的我不太认同这个话。哎，我是觉得说健身这个事情一天1个小时或者说少量多次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永远在健身，这个事情是我不能理解的。不是不能理解， 什么叫永远在健身？ 就是别人在睡觉我在练习，别人在 party 我也在练习，别人在干嘛我永远在练习。 那别人也不是一天之内又 party 又睡觉又干嘛呀，他的意思只是说别人在可能很欢乐的享乐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健身依然可以欢乐。哎，就是我健身了我依然可以 party。 哎， 也对耶， 对呀、啊， 健身我也可以睡觉啊。 对呀、啊，所以大步，你给大家会有一些建议的，就是健身的时间或者频次吗？比较健康的，不要像余文乐那么极致，因为余文乐有点太极致了。 首先我觉得你对于他的这个健身的方向把握的是非常准确的。 嗯， 就包括刚才那个视频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在他的训练中用了很多的 HIIT 的训练，就高强度间歇的这种训练。 对， 他其实是一个就是高效快速燃脂的一个训练方式，对吧？你可以看到和我们就是在工作室中的很多那个健美方向的健身者的训练，就是可以从这个形式上就一下就能感觉出来不同了。回到这个健身能不能 party 上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 party 的，但是那也要具体看 party 你都干什么，对吧？ 教练要管细节内容。 对，比如说一直一杯一杯的喝酒啊，那肯定不行。 对，但但是确实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近期在这个教学的这个 过程中 真的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讨论，就跟我们的小伙伴一起就说学生吧，然后有很多这种类似的讨论。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就是说很多我们的学生问我，教练，我希望变成什么什么样，比如说维密模特那样，然后我应该怎么去做呢？然后我就会比较认真的想一下，然后说啊，饮食上，对吧？还有训练上，你的这个你应该怎么去做？然后呢，这个时候往往大家都会觉得比较辛苦嘛，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不想那样，我不是像你们这样专业的，我不想，那样有什么乐趣呢？我需要 balance。 目标是他自己定下的呀，我要成为维密模特呀，又不是所有人都能。 那你就简单告诉他，如果你不这样按照我说去做，你就成不了维密模特呀。 对，其实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点在哪儿呢？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把这个生活的哲学和训练的哲学搞混了。就是因为你问我的是训练的哲学，其实训练你有一个目标之后，那就没有平衡了，就没有 balance 了，对吧？但是你说你的生活哲学是需要 balance， 需要你又想要享受那种训练后那个激素上升产生的那种感觉，畅快的感觉，然后你又希望party， 然后有一些社交啊什么的，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世界很大，人生很短暂。 我懂了，大部所说的那个 balance 就在我身上，我就是那种既享受训练带来的那种激素上升的快感，然后同时也没有放弃到生活中各处美好，然后呢就会练不成维密模特，也练不成小雨这样啊，但是依然很开心， 依然很完美。 看，不是完美，就是开心，就至少自己内心是知足的。我觉得就是看每个人 想。其实你这3个月变化很大，只是比较谦虚而已。 没有，我并没有实现我当时立下的 flag， 我 真的很想现在就说出来你当时立下的 flag 是什么。 我是个 loser。 接下来呢，在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要给大家看的依然是一段非常励志的帅气的男生的视频，他是要一个很帅气的教练来教大家用3个动作塑造完美的二头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 前在听我们节目看不到视频的朋友解释一下这三个动作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领。 好，我这样，我再把视频不放声音，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也可以，其实也可以请我们的大步教练来解释一下，因为刚刚视频里有一个点是他给这三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打了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是什么意思？ 对，分数什么意思我们也不太清楚。 大步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分数的意思。 首先第一个动作是二头弯举加抬肘，这个动作是7.5分，它的优点是二次收缩。嗯哼 ，OK， 首先我们三个动作都是韩教练演示，然后锻炼肱二头肌的，就是手臂前侧的肌肉。第一个动作弯举加抬肘，实际上就是说在弯举达到顶峰之后，然后再进行抬肘，让自己的这个二头肌的顶峰有二次收缩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它的优点就是你的二次收缩实际上是相当于将肌肉的这种感觉更加强了，肌肉收缩的感觉更加强了，就是它集中的时间更长了。 嗯， 你能感受到这种酸胀然后充血的这个效率会很高。它的缺点就是说它的缺点要再看一下刚才。 你也记不清楚了吗？缺点是抬肘后垂直角度是抗阻变弱，是一句非常专业的话，听起来。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这个肌肉训练都是抗阻训练，就是把阻力施加到我们的肌肉上，我们去对抗这个阻力，然后达到这个肌肥大的这种效果。所以说很多时候在初学者的情况下来看，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我把这个重物举了，我让它移动了，实际上我就抗阻了，但是很忽略了重力。什么是重力？就是说你看这个当我们二头肌完全收缩做了这个弯举动作之后，实际上你手上握的重物的重力是通过你的肘部直接就是卸掉了，就是它重力正好垂直于地面了，然后就来到了这个肘关节，并没有作用到这个二头肌上。就是这个时候当你收缩的最强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这个二头肌已经没有任何的阻力在上面了。所以这个动作主要是关注了这个物理力学，就是物理力学我们在做二头肌弯举的时候一个杠杆的作用把这个重力卸掉了，所以它的缺点就是在做这个过程中会有一段这个阻力缺失，不是你的二头肌并不是在整个过程中都受力的。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也跟你们强调 果。我们希望不管这个动作我们做十个二十个，我们这个十个二十个其实它又能结合成一个动作。 谢谢大步老师。 OK， 讲得很专业， 非常细节，我都听懂迷了。 我也 想问一下，这三个动作是适合初学者在家自己练的吗？ 这三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适合因为这三个动作，对，这三个动作我觉得它是属于研究训练，就是研训。一般的初学者其实能把最基础的动作做好就可以了，因为它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就是一个基础动作的变形，就是二头弯举加抬肘。 对，平时只有做二头弯举，其实就已经可以把二头给练起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大步刚刚在看视频的时候也说，这三个动作是去塑造，就是你本身已经有二头了，然后要塑造出类似于大力水手 Popeye 那样子各种形状的那个 机锋，二头肌的机锋。其实二头肌就是我们通俗点说，就是它分机锋和机座，就是底下的一个 底部， 对，和一个峰，对，就像山峰一样，对。 明白了。所以如果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电视那头啊，有基础的，然后已经二头已经比较可观的，在家可以练这三个动作，把你的这个二头的肌锋练得再更加的明显一些。 是的，当然如果你在路上听广播，没有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没有关系，可以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回看了。接下来呢，我们在潮流风向标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是和饮食有关的，因为今天我们接下来的主题是聊办公室白领减脂饮食的法则嘛，所以我首先想来开个小头，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在就是办公室当中有一个女同事，她在减肥，是真实的人哦，她在减肥， 真实的人 然后 是虚构的， 每天都会到咱们楼上的那个健身房去跑步，大概已经坚持了一个月左右，而且她本身就是那种小基数看起来瘦瘦的女生，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看起来瘦瘦的女生，可是她坚持了一个月之后体重并没有变化。有一天我就发现她说她中午都不吃饭，晚上也不怎么吃饭，怎么就会没瘦呢？就在有一天我遇到她的时候，我发现她拿了一罐热量很高的那种全脂的牛奶，以及还有一盒泡芙，然后她就说我吃得很健康啊，为什么我就不瘦呢？就很奇怪， 被你发现了， 被我发现了。后来因为当时匆匆路过，我就给他发了一条微信，友情的提示。我怎么想都觉得有点不对，我觉得不能害他，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跟他提示说不要再喝全脂牛奶了。 全脂牛奶都不可以吗？ 那如果配着泡芙的话就很奇怪。所以在我们下一个时段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办公室白领怎么样减脂饮食的法则，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先来看一段小视频，然后我们稍后见。这段小视频是跟大家一个营养师跟大家来说全脂奶和脱脂奶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我们一会儿见喽。 减肥期间呢，乳制品一定是要喝的，乳制品可以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丰富的钙，维生素 B， 然后另外呢，对于一些酸奶之类的饮品，其中还含有一些的益生菌，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也很有帮助。特别呢是对于一些年轻人，其实你每天需要的钙是比较多的，如果你完全不喝乳制品，基本上这个钙是很难满足的，因此提醒大家一定要选择合理的乳制品的摄入。那么所有的奶都是好奶吗？其实也不一定。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究竟怎么样挑选奶，以及这些奶应该每天喝多少。乳制品的品类其实非常多，比如说牛奶啊、羊奶啊，甚至是什么骆驼奶之类的。其实产品的形式也有很多种，除了一般的液态奶以外，还有奶粉、酸奶、奶酪等等等等。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呢都会有一定的区别。如何挑选乳制品呢？其实有几个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点呢，就是喝奶要喝纯奶。什么是纯奶呢？比如说你买到了一瓶乳品，或者是一盒或者一袋，拿过来之后一定要认真看它的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中只有生牛乳这一项的话，那这就是纯奶。或者说你注意一下它有没有加水啊，或者加一些糖浆啊，添加糖啊等等，这么着来区别也是可以的。第二条呢，就是酸奶不加糖。我们买到很多的酸奶也是可以去看它的配料表，会发现在前三位往往都会添加白砂糖，或者说呢你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正常的酸奶如果不加糖的话，大约碳水化合物在5%上下， 啊，如果要是10%几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加了一些糖，那这样的话对于你的减肥是不利的。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奶粉其实也不错，啊，很多人都在纠结究竟能不能买奶粉，其实是可以的。牛奶中它的一些营养价值主要在蛋白质和钙，这两个在制成奶粉的过程中其实流失很少。我们一般买奶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选择相对来说对健康比较有帮助的，比如说看它的配料表有没有额外添加糖分啊，如果没加的话可能就还好。另外有一些呢，它可能会强化一些营养素，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还会比较高。其实奶粉呢，大家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它虽然很方便，可是这个量你也得需要注意。常见的奶粉它的营养成分表旁边都会列出来究竟这一份的奶粉热量有多少，像差不多这么多的话可能是9克左右，如果要是吃个4勺左右，热量就有100多千卡了，绝对不是多多益善的，你需要自己换算一下。另外一般牛奶它的蛋白质含量大约是3%几，那要是换成奶粉的话，你也可以去把奶粉的蛋白质换成液态奶来进行一个比较。第四个原则呢，就是全脱都可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乳制品呢，往往分为全脂奶、还有脱脂奶、还有低脂奶。有些人就会纠结，我为了减肥是不是一定要喝脱脂奶呢？脱脂奶它毕竟不好喝。其实如果你喝的量并不是非常多的话，比如说一天只喝一罐奶的话，那就无所谓。就算是脱脂奶，它可能其中脂肪少了，但其实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同时也会减少。如果你要是喝的每天喝1斤以上，那可能脱脂奶它的热量会比较的低，你就可以多喝一些。总之如果你改不了吃货的本色的话，喝全脂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究竟应该一天喝多少的奶呢？对于一般人的话大约1天300克左右。如果要是对于一个减肥的人的话，可能如果你喝的是普通的奶这种包装的话，1到2盒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量。如果你喝的是酸奶的话，你也得看一下它究竟这一个包装有多少。常见的酸奶杯会相对来说量少一点，可能一杯160克或者更小一点的可能100克，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喝2杯是比较适合的量。那如果你要是喝奶粉的话，那更得认真的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推荐量大约是30克左右的奶粉。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选乳制品的一个原则：好奶选纯奶，酸奶不加糖，奶粉也不错，全脱都可以。牛奶和酸奶呢，每天喝1到2盒。今天你喝够了吗？ 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明令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14、15、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 010-8501-3045。

我还喝它干嘛？我如果只是为了摄取蛋白质的话，我可以有很多途径，我可以吃肉，我可以吃蛋白粉，我可以吃蛋白，我为什么要喝牛奶来摄入三克的蛋白呢？ 我要吐槽他，他经常让我给他带一种饮品，嗯，就是红茶里面放了牛奶，然后他都会， 红茶拿铁嘛， 对，红茶奶，他都会让我给他选用脱脂奶。 对啊，我的前提 是，以后我再也不会给他点脱脂奶了。 我刚刚说了，我的前提是单纯喝牛奶的话，我喝红茶拿铁不是为了摄入牛奶里面的蛋白的呀，嗯，我是为了喝红茶和牛奶混在一起的口感的，嗯，所以这个时候脱脂奶我感觉不到。可是如果我是为了喝牛奶的话，那我一定要喝冰的全脂奶。 OK， 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坐在这儿，就是体型差别那么大的原因。 没有什么差别，大家不要被他误解。 有，就是眼见为实。 原因是非常努力的女孩子， 但是我吃上面真的是很多很多时候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明天记得给我带豆沙馅的青团子。好了，这个其实全脂奶和脱脂牛奶也是很多办公室白领在饮食上的一个困惑，他们可能有些人就不知道，就像刚刚我举例的我那个同事，他完全 get 不到说，哎，我喝了这个牛奶原来是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不健康，还以为自己是很健康。 哎，可是我觉得吐槽点在于他手上另外那盒泡芙吧，不在牛奶吧。 对，所以很多，很多办公室自认为自己在减肥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误区，这也是今天大布要跟我们分享的饮食法则。 所以关于刚刚喝牛奶，大布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就如果像我这种女生非喝全脂奶不可，但是你又觉得哎太可惜了，明明可以练得更好，你会有些什么样的推荐吗？ 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其实我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小雨赢了，因为我其实也之前也喝过 全脂奶， 没有说好几年没喝了，可能近半年多没有喝了，然后但是没有像你坚持的那么好。 我不是在坚持，因为我是忘了全脂奶的味道。 对，已经对是这样。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其实办公室白领减脂也好，还是 普通人减脂， 其他人减脂也好，对，其实关于减脂有一个准则，就是要制造热量的缺口，每天我们都要制造热量的缺口。 什么叫热量的缺口？ 热量缺口就是说我们摄入的能量要小于我们所消耗的热量，这个就是缺口。英语单词叫 deficit， 就是缺口嘛，就是一个逆差。对，然后就是所有我们的饮食的规则，包括甚至包括其实我们的训练，在减脂阶段我们都在遵从这个法则。简单举个数字上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基础代谢，比如说小雨吧，小雨可能有1800， 差不多 1800，对，也就每天的基础代谢是180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做任何运动，你就有1800千卡热量的消耗，这个单位 千卡就是大卡，对不 对？ 对， 千卡等于大卡，然后和卡的这个换算是1000，然后和千焦的换算差不多4，就是乘以4就等于千焦，1000卡乘以4，等于4000焦。OK， 然后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健身的话，你想在明天早上称体重的时候比今天早上轻一些，那么你就要将今天所有摄入的饮食的能量控制在1800以内，对吧？就是这么简单。 哦，那我明天就能比今天轻一点吗？ 是这样的，其实之前我有转发过一篇研究报告，就是说每天称体重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我们都市女性减脂的。每天称体重，因为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像我一段时间瘦了12公斤，他肯定不是说只是在最后时刻才瘦的，对吧？你也看到了， 每天 对，然后我自己也用那个手机下了一个 APP 专门用来记录每天的体重，然后每天早上我都在固定的时间同样的条件下去称体重，然后其实是基本上你每天都会轻，但是一般会在休息日，就是说在不健身的那一天的 什么样的情况下每天都会轻？ 你制造了这个能量的缺口，你就会轻。 但我如果每天制造能量缺口，不可能一直无限度的往下轻吧？ 当然，你会遇到一个 瓶颈 ，对，你会遇到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这个能量的缺口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或者说非常的小了，因为你所我们 制造能量缺口，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摄入了多少能量， 嗯， 就是说我们吃了多少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消耗了多少，然后你消耗的这个能量一般会根据你的这个体重还有你的肌肉和脂肪的这种比例来改变，嗯，也就是说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是其实是因为你这个能量的缺口已经不复存在 了，哦，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处在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下或者说条件下， 嗯， 比如说你的体重变化了，有可能你的这个肌肉的这个比例更高了，或者说你其他的一些条件的变化， 嗯， 所以如果你能一直保证一个能量的缺口，那么你就会一直瘦。 你说的这个能量缺口是指不运动的情况下，如果这样吃也会有缺口吗？ 其实能量的缺口， OK， 能量嘛，能量这个东西 就是摄入和产出嘛。 摄入和产出，嗯，就是你我们运动无非是增加了我们的能量的消耗。 嗯哼。 我们吃东西是增加了我们能量的摄入嘛，就是我们能量的摄入。 如果我的基础代谢是1800大卡，但是我今天运动，比如说是消耗了500大卡，然后那就是2300大卡。那我如果吃2200卡的话，我会瘦吗？ 你应该会瘦一点 哦， 对， 那也就是说不用那么严格要求一定要控制在基础代谢率之内，可以来根据自己的运动量来加减一下。 对，但是是如果是要这么去做的话，就是一定要量化你的运动量， 嗯， 就是你一定要很清楚你做了这些运动你能消耗多少能量。 OK， 包括摄入，其实像你刚才说的你们同事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去计算这些食物的热量。 我再来提问一下，说到这个食物的热量，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是爱天生我就爱吃甜品，索性我就不吃碳水了。我之前还有一个高中同学是在用一种减肥方法叫做巧克力减肥法，他一天不什么都不吃，一到饭点一饿了他就不停的吃巧克力。这比如说如果我一天基础代谢是还是按1800大卡这样来计算，我吃1700卡的巧克力，其他什么都不吃，我会胖吗？ 不会 吗？ 对，是这样。 哦，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还是要回到这个准则上，它之所以称作一个准则，就是说它是在这些食物背后的一条原理。我们再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也就是说你一天的基础代谢是1800大卡，你直接喝了一碗热量1700大卡的猪油，你也不会胖的。 哇， 如果你一天只喝了这一碗油， 可是按照健康的角度来说这样是不利于增肌的。 当然，不是不利于增肌， 因为它的营养成分会缺失很多。 是这样，就是所谓的这个胖和瘦，实际上我们现在如果讨论的是减重的话， 嗯， 就是你制造能量的缺口就可以了。 嗯， 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减脂，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去维持这个肌肉的量的话，那就是需要更复杂 的 更复杂的操作， 嗯， 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讨论减脂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能够保留住我们的肌肉，然后并且去减少我们的脂肪，然后总量上我们体重减轻，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要提高我们食物整个的一天摄入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比例， 嗯， 然后而且我们是需要一定量的训练的， 嗯， 刚才你问我说那不训练可不可以，那如果你是减重的话那真的可以，那如果你是减脂的话那不训练应该是不可以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以体重作为一个标准，说我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轻多少斤，但是你说你等一个月之后你真的可能轻了那个10斤，和你其实体重并没有什么变化，反而说不定还更重了，但是你是通过训练达到那样的一个目的的话，其实从外形上看可能是体重更重了以后的那个会比你轻了10斤以后会更好看， 而且整个人的状态也会不一样， 这个的原因是因为肌肉的这个体积，同样重量的肌肉和脂肪 密度更大， 对， 对， 和脂肪相比的话基本上是5倍的关系，也就是一块瘦肉比如说是1斤的话，如果一块大肥肉的话那应该是它的5倍大， 嗯， 如果是同样都是1斤的话，一块大肥肉应该是瘦肉的5倍那么大， 所以大家都要 strong 不要虚胖，是肌肉不是肥肉，然后体重也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了。 是的，嗯，所以原因你现在在生活当中有在计算自己的热量吗？ 没有。 大概有一个吧。 没有。 真的没有，我一点都没有瞎说，我从来不计算自己的热量。 可是你变得 strong， 你没有虚胖。 对啊，因为我又吃又练呢、啊、我确实是练得很勤快，我教练也服我啊，就是说你真的有在练，然后你也有在认真的好好吃饭。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从一月二号到现在三个多月过去了，你的体重变化大吗？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一直是那样。 嗯哼， 对，我觉得我可能遇到了瓶颈。 这个取决于就是说你的肌肉含量是不是增加了，对吧？ Uh-huh. 如果说你的体重没变，你的肌肉比例一直在增加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好 的 状态， 对，状态非常好的一个。 我现在已经从刚开始初期跟我教练说我必须要达到多少多少斤的那个阶段，晋升到了一个我说我不在乎体重，我只要体型好看，然后我要我各方面的那个肌肉 的你 的 觉悟变高了很多。对， 对呀、啊，比你还要高哦。 我也是进阶到一些了。 说明的这个机构是比较专业的机构。 对对对。 其实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嘛。 嗯。 如果进阶到这种阶段之后，其实可以做就是说一个外观上的一个记录，就是 自己拍照， 对 维度还是 对，其实不用，如果你愿意去量呢， 有些地方是维度越大越好看呀。 就是如果你想 大部说的就是维度越来越大，因为你肌肉要练出来、嗯、肯定是维度要大的。 也不一定，就是如果女孩的话她可能会变得更紧实， 想要的是腰细、嗯、然后该大的地方要大。 对 对 啊、OK， 然后该大的地方她可能不是我们讨论的。 臀你在想哪？我们说臀，对不对？ OK， 你想到哪里去了？ 其实就是这种视觉上的一个记录和检验，其实是一个我比较推荐女孩子然后去执行的一个方案、 嗯、 或者 不光要记录体重，还要用照片来记录自己。 对、 嗯、对，每次在固定的地方固定的光线下、 嗯、 然后去拍一个就是不要收腹相对来说比较放松的正面侧面背面的照片 来观察自己的变化， 然后自己去保留，然后是绝对可以看到变化的，这种变化也是比较能激励我们去继续健身的、 嗯、对。所以针对于办公室的白领，可能有一些人工作起来真的非常忙碌，他们会觉得说哎，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去比如给自己做一顿健康的饭呀，或者说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请一个专业教练来训练，所以对于在办公室工作非常忙碌的白领，但是他们又很想努力的来让自己在今年的夏天瘦下来，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首先就是要控制饮食，就是刚才说的、嗯、那么制造每天都有能量的缺口的话，那么你首先你会瘦。 嗯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其实可以在办公室的非工作时间进行一些简单的锻炼，然后也是会帮助大家在体态上然后精神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对， 在办公室里如果做很夸张的动作会很奇怪，可不可以现场教我们几个真的可以有效的而不是那种只是放松一下的动作？尤其是办公室有很多那种需要小基数减肥的看起来比较瘦的女生，她们可能只是想让身体变得更加紧致一些。 其实身体变得更加紧致的话，大家可以尝试在办公室多做一些这个原因擅长的这个平板支撑。 我擅长， 大家在 你说工作的时候忽然这个人就从办公桌上消失了，然后你在地上看到他。 我觉得就是办公室大家可以组织一个这样的活动嘛，就类似于以前咱们上学时候做早操一样嘛。 嗯哼， 大家固定每天的比如说九点打卡，对吧？大家到了以后九点半咱们大家就一起来做平板支撑。所以这是一个企业文化，然后可以一起来休闲娱乐，然后放松以及强身健体的好方式啊。 嗯哼， 因为平板支撑大家现在已经在办公室比较流行了， 很普及。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我们无非是希望增加一个热量的消耗。 嗯， 平板支撑其实有很多升级的姿势，然后可以去增加这个难度，然后也就是增加热量的消耗，让全身的肌肉一起紧张，然后发力，然后去调动更多的肌纤维参与，也就燃烧了更多的热量。 嗯， 这样，然后其实 实我觉得作为办公室的白领来说，更多的因为更多的会用到鼠标啊电脑啊，会出现一些体态上的问题。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好呀 治疗肩膀，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爱人就经常跟我抱怨说肩膀会很紧张很疼。 现在竟然还有人说爱人这个词也 很传统，很传统。 OK，My、okay. wife 对，然后其实这个我教了他之后，他就突然对我就是 更加爱你了吗？ 了 觉得哇，你居然这么专业，原来我觉得你就是还在学习阶段，然后没想到这个 厨师 有很大改善是吗？ 真的非常大的改善。 那你快点传授给大家呀。 OK， 好，那我们到场地里。 好 好好，但是我必须要现身说法的是，就是我以前没有开始健身的时候，我也经常就是现在我站在要斜方肌那一块经常酸疼。你快过去，你边走我边说，我就是为了填补你去场地的空白。好好好好 好 OK。现在袁英也要去表演区来当模特了。那在这儿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那现在他们两个人在表演区当中给我们来展示办公室如何来放松身形的一些动作，具体情况我们交给他们两个咯，让大步来讲解一下。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非常简单，首先我们上身要直立，就是挺胸抬头收腹，然后我们挺胸要比较挺得比较开，也就是说把胸部打开，把肩膀向后收，感觉到肩胛骨的收紧。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动作放松的是肩袖，肩袖在后方有三条肌肉，然后在前方也有一条肌肉透过前肩插入到那个上胸。这个肩袖的话是大部分都市白领肩袖的疼痛，其实是大部分都市白领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部位。 原因可以侧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后边有三条，然后前面有一条，但一般大家感觉都是后边痛。很多就像我的老婆跟我说啊，感觉自己肩周炎了或者怎么样，其实大部分这种情况下 可以调整。 都是可以调整，而且并不是肩周炎，它就是肩袖不舒服。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去，因为可能是眼睛看不清，然后会含胸往前探头，然后耸肩去使用鼠标和电脑，长时间前侧的紧张就会造成我们后边肩袖的非常不舒服。所以回到刚才我们的起始姿势挺胸收腹站直，把肩向后打开，然后这我们一边一边做抬起你的右手，然后把手臂大臂和身体夹紧，然后以肘部为中心把小臂向后转，轻轻的转，慢一点，对，然后就这样。在最开始的时候幅度不用太大，单手做，对，单手做，因为单手做会比双手做你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也更容易找到感觉。所以我建议所有的我们的听众就是先从单手做开始，然后你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个肩袖了，当活动几次之后，就是当我们做了几次之后，慢慢的加大这个活动的范围，慢慢的加大活动范围，同时一定要注意胸是打开的，然后肩是向后 展的， 大臂是夹紧的。其实在大臂，其实我们office lady 经理是随便可以从桌上拿起一张 A4 纸夹在这儿，然后不要找太厚的东西，因为越厚你就越容易把它夹住，要找一个很薄的东西，然后大臂一定要夹紧，然后我给你稍微施加一点重量，对，然后你这么去感觉，可以其实随手从办公桌上，对，字典可能稍微有点重。 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我想采访一下袁一，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有感觉的吗？话筒， 我能够感受到肩袖的存在，哎，不是肩袖，是肩袖是吧？我能够感受到那一块肌肉的存在，那当然也是因为我有健身的基础了。 你怎么变得风格跟我越来越像了？确实也是啦。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看当我们感觉眼睛很疲劳的时候，做了很多 paperwork 文本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站起来挺胸抬头，把肩膀向后边打开，大臂夹紧，然后来转动自己的小臂，来活动自己的肩袖。如果是经常用右手，那么主要就是活动右边，经常用左手就活动左边。 大概做几下 一般来讲我们一次可能做15到20次，一组做15到20次，然后每次见你有时间的时候做2到3组就可以了。 哦，这个动作其实非常适合在办公室里做，因为也不会影响到周围的人。 对 对, 对，然后最主要是它可以很好的活动你的肩袖，也就是说你肩部后侧的肌肉，然后就是之前上课的时候给大家都讲过，它其实前后的肌肉都是有对应的这种结构的，所以让身体更加协调。 做完左边再做右边，那就让我想起了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好，欢迎你们两个回来。 谢谢。 那刚刚用简短的时间呢，大步在表演区跟我们分享了在办公室怎么能够让肩膀放松的这样一个很实用的动作，因为 说是一个完全零基础就 对 做到的， 任何年龄层任何人都可以来做这个动作， 很实用。 是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第三个时段，我跟你们讲好戏要上演了，会来分享大步在这3个多月的健身的一些经历，以及他自己的变化，以及他要在现场挑战100个俯卧撑，并不是我们说的，是他自己 Q 到的哟，100个俯卧撑，那成功还是失败呢？我们稍后在现场揭晓，一会儿见喽。 9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Chic,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掌声送给社会人，欢迎回来，18点01分，这里依然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社会人小雨。 大家好，我是社会人袁一。 我是社会教练大鹏。 说的很对呀，我们本来嘛，电台节目嘛，就是对吧，面向社会，全社会嘛，然后能够分享给你们一些对你们来说有用的东西。那作为一个教练嘛，对不对，也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嘛，所有愿意有这个冲动、有这个想法想要练习的人都可以找大布啊，他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好更 strong 的你，对不对， 不是虚胖，是 strong。 对。 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刚刚在第二个时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办公室白领减脂的饮食法则，我们也是说了怎么样控制你的脂肪，大部给大家讲了要有一个脂肪 能量缺口。 对对，能量缺口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受用。那今天邀请大布来呢，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是我们节目在开播的第一期1月2号的时候，也是我们几个人坐在这儿立下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健身 flag， 每个人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所以咱们现在可以把当时的 flag 再重新重复一下吧。 嗯哼，你先来说你的好了。 我当时还说我要练出腹肌。 你为什么笑得背了过去？ 就不忍直视。对对对，就是 但现在但是至少是比当时进步一些的， 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从某一些角度和照明效果的时候，你可以隐约看见肚子上有那个层次。 嗯， 但是因为我当时也分享过我的心路历程，就是因为我的腹直肌分离比较严重，然后我小腹那一块依然还是属于一种分离的状态，所以不好意思，然后我饮食上也没有太注意。 没有，可是我要为袁一讲一句话，就是他虽然没有这腹肌线条没有说真的出来，但是他确实是肚子上没有什么脂肪了，已经只不过是因为他的那个腹直肌分离需要一些，就是可能是医学上的一些恢复，其他的 用一些就是我也没听懂的话然后来。 没有，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就是真的只是借口，肚子上就还是脂肪。 真的吗？ 真的就还是脂肪。 但是你的教练跟我说你肚子上没什么脂肪了。 就是我的教练也觉得很头疼这件事情，就是腹直肌分离这东西是要用一些医学手段去改善的，然后也没有办法说完全恢复到从前，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借口。 嗯哼， 因为毕竟也有腹直肌分离以后依然练出腹肌的 就是产后妈妈 在、嗯、那这样你现在立刻再给自己接下来三个月立一个 flag 吧，现在是4月17号到7月17，哎，7月17号 还是腹肌， 嗯哼， 就是腹肌， 拼了， 拼了！你也许7月17号依然还是没有腹肌，我认了，我可以说自己是个 loser， 但是我会朝这方向努力的， 嗯哼， 嗯，好的， 我当时， 嗯，对你，我记得。你说你要让自己，你喜欢穿露肩的衣服，你要让自己从上半身露出的肩膀的地方就能看出训练痕迹。 嗯哼，嗯，虽然从肩膀上目前看不到什么训练痕迹， 对，但是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即将要，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可以找几张照片，但是我现在穿无袖的衣服是有训练痕迹的。 不是你的二头实在是太厉害了，我觉得你该秀一下你的二头。 对，我，哎，我现在这样秀可以看得到吗？ 你把袖子撩起来就好了。哎， 我是有二头的。 哇，大力水手， 不想练， 不要这样说。不是，对，就是胳膊上，因为我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胳膊是那种毫无训练痕迹的。 什么？你的二头一直都很大。 对，然后当时我就是想，肩也有一点溜，然后当时我就是想说，让就是整个的上半身的力量都可以起来一些， 嗯， 然后通过这三个多月，确实是比之前进步要很大。 对 对 对， 对， 然后通过一些我的教练拍照技术很丑，通过一些局部的照片看起来很吓人，导致于之前每个星期二坐在我旁边的那一位非常不会说话的男生经常会说你的肩膀太宽了，还脸真丑。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自己舒服就好， 嗯， 你自己觉得满意就好， 我自己高兴就好呀。 对，啊，对， 就是想要 不会说话的男生那个 特别来凶 了， 你看一下，对，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对于我个人来说算是挑战成功了，因为我也不想要太过于夸张的，就是不想更加夸张了。 来，掌声送给社会人。 所以我这个社会人是成功的哟 ，Congratulations！ 哎，那接下来的三个月我还要再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吗？ 可以啊，没问题啊，只要你开心就好。 那我立一个很简单的吧。 好啊， 就是因为下个月我就要生孩子了，三个月之后我希望自己，到时候你要邀请我回来做嘉宾。但三个月之后，我希望自己就是腰要比生之前还要细，然后腹肌线条还是非常清晰。我觉得这个 可以的，没问题，都需要三个月。 对， 对，生完3天就可以实现了。 那还是不行的。接下来， 大步当时的 flag 是。100个，对不对？ 100个俯卧撑，对， 啊，对，大步是要挑战100个俯卧撑。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大步现在的照片，就是这两天刚刚给我发的最近练成的照片。 好，哇哦， 就是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真的比三个月之前的整个的肌肉量要高很多。 你知道我是在其实大步那会儿刚刚开始跟康婷练的时候吧，我就有在健身房经常碰到你，我就一直在想着那个男生很低调，然后说话什么都很低调，然后练得很认真，是谁呀？然后一看他练得很好，就一看跟健身房其他的私教会员都不是一个 level 的， 就是是那种专业选手， 对，就接近吧，那个时候还不能说要专业，就练得很好。但是结果在某一天，我突然发现他脱掉衣服以后那个状态，就是已经跟专业选手没有差别。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他脱掉衣服的样子。 这还是没有加滤镜的， 对， 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拍这种肌肉线条的人的照片，它是会通过某一些滤镜来增加它的颗粒感的，会显得肌肉的质感会更强烈， 嗯， 但是这种不加滤镜其实是更加真实的。 是的，所以大步你可以先从我们稍后会让你挑战100个俯卧撑，你先从这三个月你都就是 做了什么 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你的身体上一些数据的变化，比如说三个月之前你的体重是多少，然后现在的肌肉含量啊，体重的一些变化。 其实我是去年10月中旬开始跟我的老师康婷一起训练的， 啊， 所以说从10月份到现在的话，体重大概减了25斤，25斤。 你可以找出你去年10月份的照片来给大家看一下吗？稍后，你先来讲。 就是因为你当时也不是个胖子哦，完全就是一个练得很不错的一个学员。 我不能说很不错，就是我确实训练超过10年了。当时我刚来找我的老师的时候， 嗯， 但是确实是一个就是瓶颈期也很长，达数年， 嗯， 就是没有什么进步的一个爱好者。然后，就像我们上个小时分享过的，其实如果我们要保留肌肉，甚至让肌肉有所增长的这个条件下去减脂肪，然后整体的体重在下降的话，实际上是需要去训练的。 嗯， 而且如果是 要突破一个又一个瓶颈的话，训练的强度是要非常的强的。其实很多现在我们分享的这部分，其实我觉得是更针对于男孩子、男性健身、嗯、就是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增肌减脂同时进行的话，首先你要有一个很高强度的训练，然后你要提高你的饮食中的蛋白质的含量。但是所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量化的话，我们也很难去说清楚它到底是多高的强度算高强度，对吧？然后那多高的比例算提高了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高强度训练的前提下，我们按照每公斤体重去算的话，我的老师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增肌期吃每公斤体重三克蛋白质。 每公斤三克，这是我目前为止听到最多的一个说法。 对，一般有时候其实一般范围是从1.8开始吧，1.8，然后到三，然后我的老师建议大家是吃每这个按三克每公斤体重这么。像我的话，比如说现在是68公斤，我们按70比较好算，那也就是说 210克。 对，210克。 所以你在饮食上非常非常严格，就计算得很精确。然后再配上一周几次的训练， 一周5次的训练，这个饮食上的精确，那确实是非常的精确了。精确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所有放进嘴里的东西，除了水之外，都是上秤的。 天哪！ 所有的东西都是上秤的。就是不，三大宏量营养素，不管是碳水化合物还是蛋白质还是脂肪，所有的东西都是上秤的。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210克蛋白质不是210克肉类的。 明白。 对，因为210克蛋白质是说这个有效成分，蛋白质是210克。 那你怎么计算蛋白质的有效？ 这个其实是蛮简单的，就是比如说某一种鱼，你去百度它，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种鲤鱼，你去百度鲤鱼那个蛋白质含量，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数据啊，比如说1公斤1000克。鲤鱼是多少克蛋白质，大概你就知道，然后你就用称出这么多的鲤鱼，你就知道你今天。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跟你爱人还能吃到一块去吗？ 我们是，对，就 是分开吃了吗？ 对，是分开。 但我跟你讲，他的孩子跟他吃到一起去了， 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很就是少油少盐嘛，孩子是无油无盐嘛，跟他完全是吻合的。 对，因为我的女儿正好是1岁多一点， 对、啊、 所以她的辅食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给自己做饭的时候 分给她一点， 挑一点。 掌声送给社会人大布。至于这个 flag 能不能成立，我们一会儿看他现场的表现了。 对， 但至少他确实是着着实实25斤的肥肉，对不对？肯定是肥肉，因为你肌肉量增长了嘛。哈， 对，我做了一个 减掉 那个对，用体脂仪做了一个检测，就是肌肉量有一个微涨吧，然后体脂是从16先减到现在9到10之间吧。然后 你知道，听到大夫刚刚在讲女儿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自己有没有练好这个事情，拿孩子来测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哎，为什么？ 就是因为孩子体重在长嘛，你的力量也在长嘛，你就看你抱他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越来越轻松，或者说持续的保持一个能抱得动的状态。如果是能抱得动，持续抱得动，或者甚至是越来越轻松的话，说明你 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抱孩子胳膊会酸，比如说我妈如果抱孩子抱了一天，她可能第二天会酸一天，但是我就没有感觉呀。 但是我胳膊还是会酸的，不酸这个不合理。 你胳膊还是会酸吗？ 就是你抱一会儿会累啊。 不是，你第就是说第二天你的胳膊不会疼， 那不会， 对吧？不会那么夸张。所以刚刚我们也是分享了大布在这几个月的经历，以及他减了多少斤，然后吃的方面非常非常的注意，比之前要注意很多。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验证一下他当 见证奇迹的 上课，在节目当中1月2号的时候做了50个俯卧撑，都是非常标准的。 对， 我真的有点捏把冷汗。 反正我觉得 俯卧撑很累， 而且我刚偷摸问他，我说你自己在家试过吗？100个，他说没有啊。 哎，大布，你可以到那边表演区去拿话筒。 对，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给自己设定过，就是万一你今天做不成100个的话，会不会？ 会甩门离开吗？ 我没有。 就给你自己留后路。 对，因为俯卧撑确实作为一个虽然练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喜欢健美，把健美当做自己一个前进的方向的一个选手来说，俯卧撑其实并不是检验一个健美选手是否优秀的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以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 你还是很平和。我要讲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来过咱们节目的教练，尤其是女生教练，他们会很有拼劲。我给你讲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当时呢，之前来了一个叫做 Tina 的教练，很厉害， 还点名道姓， 做了35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俯卧撑，很棒。然后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个练得很好，咱们都认识的那个女生教练，可能要更加厉害一些些。在专业角度上面来讲啊，并没有任何个人的色彩在里面。他听说了这个故事之后，他说我做不了那么多，我做5个吧。当时我说啊，什么才做5个？他说我用手指头做5个。就是很浓烈的火药味做出来了呀。然后他用手指头做，用手几根手指撑住做了10个。但是这个事情我迄今为止没有告诉那一位教练。 大家不要这样随意的攀比。 对有些事情吧，你真的就是力所不能及。但是大步作为一个专业选手，他对自己身体很有数，很能了解自己。所以我也要告诉你的是，一会儿如果你做到第98个你觉得撑不住了，咱们也不要勉强。 对， 好吗？ 还是以自己身体为主，我们不会说勉强你。拿话筒讲哦，拿话筒讲。如果你做了100个，你一会儿要给自己定。 如果我做了100个，我觉得等韩斌教练这更优秀、更年轻的教练再来的时候，至少要做500个。 韩斌大步在向你下战书，你要是不接的话，真的我都替你忍不了。 韩斌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教练。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镜头切换到表演区，然后大步这样，你先找好一个位置，然后你把一个姿势先不要开始，让我们导播老师帮你调整 一 下镜头。对， 你选择一个你觉得最舒服的位置来。 对，不然这么精彩的画面不能让大家在视频里面看不清晰。 各位赶紧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精彩的100个俯卧撑。 对，我从来没有在现场看到过有人做100个俯卧撑，我非常的期待。好，那现在大步你准备好了吗？ 好， 那就开始咯。 1、2，哇，6、7、8、9， 10个了。 10，哇哇 哇，20了哟。 大家赶紧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你见过在其他平台有人现场挑战100个俯卧撑吗？ 天哪， 大步如果能完成100个，我真的要去 40个了。 余文乐的微博找一下他，然后艾特他说请你直播1000个俯卧撑的视频给我。证明你自己是那 50个了，已经突破他上一次了。 太棒了，加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当你在努力的健身的时候，在别人的眼中只是两句废话，就像我刚刚说的话的时间是一样的，但他已经接近100个了。几个了？ 70。 哇 哇， 我们直播间可以清晰的听到大步的喘息声。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0，还有最后20个，你可以休息一下。 大步不要勉强自己，一会儿还有课要上。 81，加油加油加油。 哇，天哪，85。 哇，我真的是捏一把冷汗哎。加油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you can do it。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还有2个。90了。 哇，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9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可以的，大步你可以的。92个， 非常的累，我太明白了。虽然我做不到100个，我只能做10个。我觉得可以了，我觉得 可以了，已经可以了。大步，你已经突破自己95个，你已经突破了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大步，你可以先稍事休息一下。 我都出汗了哎。 对，我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你还能自己起来？我的天哪！ 哇， 汗已经流进眼睛了。 你先回到这边来， 好好休息。 你知道吗？刚刚 大 步，大 步，你选择你想要的放松的方式。 对， 要坐下 来，你也可以走一走，没有关系。 没事， 稍微散一下步。 不是特别的累。 哦， 还可以。 就十五个，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人在我面前做95个俯卧撑，因为我的老公号称自己是肌肉型肥胖，他做35个之后开车要找代驾。 可是他毕竟也是肌肉型肥胖，并且也是肥胖啊。 嗯， 俯卧撑这个东西，刚才我跟大夫也讨论过，你自重不能太重、啊。 对，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事儿很容易，真的非常难。像我跟袁一已经练了挺长时间的，我们也就做10到15个。 女生， 对， 女生，对，像 Tina 做35个，已经用手指头做了5个的那一位，十个，对， 手指头哟， 好厉害。 所以大夫，你可以来谈一下你的感受。心里更没有什么感 觉，对自己满意吗？ 我觉得95个已经算成功吧。 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意志力是足够坚强了，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实在是 到第几个已经撑不住了，其实有点 到最后一个撑不住，能撑住的话我会尽力撑住的。 就你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极限的时候是第几个？ 好像80多的时候，我看他又停下来几秒， 速度对。 对，应该是到80多之前我都是 一口气一气呵成， 然后到后面的话停下来其实就相当于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呼吸什么的、 嗯、 然后我觉得做到这个我已经挺满意的， 很棒很棒。天哪，我们到现在就是心刚刚就放开来了，要不然一直在嗓子眼吊着。 那你现在要给自己立一个全新的 flag 了哟，不一定是俯卧撑，可以是其他的，或者是如果在这儿展现不了的你想挑战的，可以到时候用视频的方式展现一下，都没有问题。 其实 3个月之后， 其实因为过一段时间我要参加那个健美的比赛， 哇、 wow. 所以就是希望，如果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参赛、 mm-hmm. 可能会在准备上啊各方面啊不是也是仓促决定要参赛，在老师的鼓励之下、 mm-hmm. 然后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 mm-hmm. 因为决定参赛之后我自己的训练强度包括精神上就好像打了一个强心剂一样，就是、 mm-hmm. 把自己的状态就是调整的非常的好，就是身体体型的这种状态， 你希望在比赛上获得好成绩是你的 flag 呢，还是说 我希望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参赛可能更多的是去参与去学习的，对，然后希望是能够在2018年今年年内，然后取得一个至少是省或者直辖市级别的比赛的前3名的成绩吧。 好、wow. ， 就比如说是北京市健美大赛，然后前三，或者某一个省，河北省或者这种。 棒，你可以的， 可以的，这个目标就已经跟咱们的 flag 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上了呀。 对，所以你以后会把做参加健美比赛获名次作为自己的目标吗？ 不会。 啊， 因为我不想练成那样的。 You are my friend， 我还是你的好朋友，请你继续跟我做朋友。 就是你可以参加比基尼的比赛。 不，但我的肌肉量离那个 level 还差很远，而且我也不想要那么就是那么清晰的线条，会有对于我个人的审美而言，可能会超出我自己能承受的范围。 嗯哼 。 好的，总之就是大家也可以从现在开始跟随我们一起来立一下 flag， 即使像我一样没有实现没关系，你只要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就可以了。 是的， 当然如果能像小雨和大布这样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的话， 你不要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我离他差距很大。 他实现了， 我离他差距很大，我会害怕。 各自有自己的目标，我说了嘛，就是你开心你舒服就好嘛。 好，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在下一个时段当中就是我们袁一的时间了，首先他要来挑战他上一次平板支撑，你还记得吗？我给你记 2分钟， 不是， 我觉得现在就 130秒。 我天哪， 真的吗？ 120秒， 130秒， 哎呀， 那你现在挑战还是 一会儿？我觉得下一个挑战，因为一会儿还要展示动作会没有力气。 好， 正好快广告了，大家可以不用看了。 所以大家也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持续来关注，然后现在袁一非常愉快地走到了表演区，不知道他一会儿能不能愉快地走回来。也是你可以原因，你可以也是找一个你认为舒服的角度，然后让老师帮你调一下镜头，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稍等啊，等镜头调好了我告诉你，你先不要费力气。然后我们的社会教练大布也可以来见证一下，准备好了吗？ 非常标准。 又要开始评价。好，让我现在来倒数计时了啊， 五 四，你先不要撑，你先不要撑，好，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两分钟， 要超过130秒， 好，也超过， 嗯，加油哦， 23分40秒开始， 嗯，45开始的，现在已经 23分， 现在已经半分钟过去了。我觉得以袁一的他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训练强度啊，包括他的身体上素质的一些变化，其实两分钟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 对， 嗯，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他整个就算他说他没有腹肌，可是核心的力量也是有在变紧的，而且他自己的肌肉量啊，还有体重也都是跟之前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加油哦！即使想要颤抖，也要努力的对自己说不能倒下。马上就要一分钟了， 加油加油！ 一分钟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来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知道我们982的主持人们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不但自己平时要辛苦的工作，还要给大家提供正能量，还要亲自来挑战对于女生来说很不容易的这么时间这么久的平板支撑，而且做得相当的标准，已经一分半了，加油，只要再坚持40秒，现在已经不到这个时间了，只要再坚持30秒，你就可以突破自己。30秒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哦，想一想如果倒下了的话真的就很丢脸，但是我们也不会嫌弃你啦，不然现在就倒下吧，还差10秒钟到上一次你的， 我相信他没问题，因为他现在的表情非常的轻松。 真的吗？ 对， 那就一直撑下去吧，我们还有2分47秒的时间到达下一个整点。 还有五秒， 你就要到130秒了，袁一，还有5秒钟，你现在已经破纪录了哟，看你还能再坚持多久，你要继续选择放弃，还已经超过了上一次的5秒， 超过了5秒， 6秒吧，你这次做了136秒，欢迎 呈现给社会人。 上次撑了那么久吗？ 欢迎社会人，你可以回来了。 好，就是，其实平时我们在练习当中，基本上都是以1分钟作为一组的， 对， 很少会有连续撑这么久的， 嗯，最多也就是80秒啊之类的， 只是为了突破自己上一次的记录了。但是平时大家自己练的时候，没有必要一下子撑那么久，我觉得。因为像我们能够在2分钟之内保持，我能够保证说这130多秒或者140秒，自己是完全是一个正确的姿势。可是如果大家在练的时候超过1分钟，可能又就变形动作。 嗯，所以还是不要说，我们只是为了挑战，但大家在平时训练当中没有必要做每一组都这么长时间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我觉得下次可以让泽华挑战一下140秒。 泽华之前已经做过了。 哦，真的吗？ 泽华之前在节目当中挑战过2分35秒的成绩，然后对， 这么好， 但是他是非常颤抖的，因为我们当时直播间外面的导播老师说，泽华做多久，我要做他的3倍，于是那位导播老师做了7分半的时间。 天哪！这是直播间健身， 我们现在整个就是直播间里里外外的人都变得非常的爱运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被我们的氛围所感染。是的，好了，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呢，袁一也会现场来教我们一些臀部的一些锻炼臀部的动作，因为她是一个臀大肌非常发达的女生，也会给我们来看一下她这几个月在臀部训练上的一些进步。稍后见喽。 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

动作，然后我就发现，慢慢发现，原来教练了解你的身体比你自己了解你的身体还要更多一些。 对，因为每个人开始健身之后，他都会有一些自己天赋上的区别。比如说，袁一是他臀部的力量天赋异禀，他现在也可以再给大家找一些他之前做臀推的一些视频，以及他最近进步的一些画面，我们稍后可以一起看一下。然后我在健身上面，就是我的上半身的力量天赋异禀，因为我稍微一练，胳膊上就会容易出现线条，这是每一个人的一个基础值的一个不一样的点。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特长。 对 对，就比如说你臀推特长，然后你肱二特长，对，这都是有可能的，或者腿特长之类的。我记得我最开始做臀推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跟所有的人一样，是就是自重来做的，就是你后背靠在椅子上面，然后小腿跟地面成一个垂直的状态，起来的时候是垂直状态，然后用你臀部的力量去撑起你整个身体的重量，先做自重的。 你可以一步一步来说，会吓到大家，太厉害了。 然后我记得第一次上重量的时候，觉得就是教练觉得你还不错，可以上重量的时候，上量好像大概是30公斤左右吧，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那个大概是开始练以后两三个月以后的事情。后来因为我这里有记录，在9月份，我是从5月底开始健身， 去年2017年的5月底， 对。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我就推出了55公斤的重量。 哇！ 当时教练就觉得哇，你很棒哎，然后我也觉得自己很棒哎。那是55公斤的时候，结果没想到，我以为这已经是顶峰了。到12月10号的时候，推出了62.5公斤。 天哪！ 然后那会儿也觉得说，哇，这一定是顶峰了，不能再大了。因为那会儿发视频发62.5公斤的时候，朋友圈上就 炸掉了， 就已经有一大部分人，类似我爸我妈这样的人说， 就会担心你的安全， 你悠着点儿，别把腰给使坏了。然后就类似这样的一些言论嘛，我就完全不理他们。然后到12月24号，只差半个月哦，只差2个星期的时候，就从62.5公斤增长到了70公斤。 那这个跨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只有14天的时间， 2个星期，对，就长了。 哎，你练腿练臀腿的频率一直都是那么频繁吗？ 没有，就是正常的胸背腿，胸背腿，然后一周做一个轮环。 OK，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轮回。然后之后就进入到了一个停歇状态，然后教练也没有给我加重量，就开始进入到别的一些换计划了。就是因为你经常练臀推的话，你的臀中束是非常棒的。可是呢，女生她要练出的臀是那种圆圆的蜜桃臀， 对， 所以你的旁边的这个也要把它练起来。所以就开始 每一段时间练的位置不一样， 对，侧重臀部侧边的一些肌肉。所以那会儿在练臀推的时候就开始上这个弹力带。弹力带的时候就不加重量了，就只是弹力带，但弹力带本身也是有重量的，所以在你做臀推的时候，等于是让两个腿绑住膝盖那个部分，然后让膝盖用力的去向外张开。你会明显感觉臀外侧的肌肉，就是感觉腿要爆炸。 对，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说，哎，我用弹力带是不是负重要比之前减轻了？其实并没有，因为它练到的是一些别其他地方， 对，其他部位的肌肉。然后尤其是当你两根弹力带绑在一起的时候，哇，你就根本就是那种无力感，不是你举重量能够去感受到的，就是你重量起不来，就是起不来。但那个是你觉得就是，这是一种束手无策感。然后后来就一直停歇，后来中间又跨了一个过年，最近的一次臀推的记录应该是80公斤。然后 我滴个神呐、 我看一下 八十公斤的视频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哎，我要找一下，因为已经不是最近的了，就是现在已经没有把臀推长重量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了。 对，就是你可以用很重的重量来做一个动作，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但是同时也要提醒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不要把自己逼向一个力量举的道路。 对， 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动作反而是小重量，或者是根据自己的训练基础，也可以帮你来长很好的肌肉。对，大家不要过度的来追求重量，还是要在教练的指导之下。 就是3月16号的时候推了这个80公斤的重量， 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吗？哎，稍等，我把这个镜头调到这边来。哇！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在用视频记录自己一点点的进步的同时，除了重量上有变化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臀推的动作，你能看到这个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变化， 很开心，对不对？非常有成就感。 一些地方，比如说胳膊呀，你的上肢啊，你的下肢啊，其实你的肌肉是有紧实感的，你能够通过这样的视频的变化的记录来看到自己。 所以你现在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一种觉得自己是在坚持，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有，就是我再忙，我至少得保证一周得有3次练习吧。包括比如说出差什么的，我现在会开始，我以前不能理解说酒店的健身房是干嘛的。 我也是哎。 对，但我现在会去。 会带健身装备去吗？ 偶尔会， 就是会带一些健身的衣服过去，然后有时间的话就练一练， 方便可以练。 对，所以大家肯定也很好奇，像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进步如此之大，她平时如果自己练会怎么练呢？ 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找到一切办法可以，就是能练的我就会练，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像你去到一些可能健身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的时候，你还是练不了。但是我会利用身边一切可以用的道具，比如说花瓶啊，比如说水瓶啊。 提问，花瓶会怎么用？ 花瓶就是练 哦， 就是练自己的这个三头。对，因为我有掰袖，还没有完全减掉这边的脂肪。 你这样一下子可以拿一个家里非常贵的花瓶，然后呢练的时候你就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掉下去哦，千万不能掉下去哦。 便宜的花瓶我也不会把它掉下去的。 好，所以今天袁一在现场也带来了两根他自己的弹力带。 我这弹力带是新的，没有用过的，因为家里只有两个，重量很轻的，但就是个这么一个意思。 哎，绿色的好像还挺重的吧？ 绿色是 X Light 更轻。 OK， 对，我可以去表演去跟大家讲一些，就是非常简单，只要有一块地你就可以做的一些动作。 让他给大家传授一些臀部运动的小妙招，臀推小工具。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我是一个就是还挺懒的人，就是我平时不会说我要去系统的什么跑个步啊什么的，这都是我不喜欢做的动作。我会愿意练力量，然后平时在家 训练。 对，然后在家呢，因为我是把臀和腿作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而且我是那种大腿内侧有肉的女生，而且我觉得女生呢臀和腿一定要练得好。我觉得腿是那种又要细但是还得有肉的那种质感是最好看的。我平时最常做的一个动作是又可以哄孩子，然后还可以练到自己这个状态。 你哄孩子的时候还可以练吗？ 对，我经常哄孩子的时候练身体。我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女生呢可以多做一些窄距的深蹲，不要做宽距深蹲，也不是不要做吧，可以在家不用练，练窄距就好了。窄距差不多就是跟自己的胯同宽的这么一个距离，然后脚尖45度朝外去蹲自己。然后同时要注意的是，你要从侧面看到自己的这个臀部在空中画的是一个弧线，而不是直上直下。 是的， 动作才是标准的。但是你的上身要保持直立，核心一定要收紧。其实有人说深蹲的时候膝盖不能超过脚尖，这是错误的。在窄距深蹲当中膝盖是一定会超过脚尖的， 对， 不超过你根本没法做啊，你就会倒下去。 对，而且窄距深蹲可能有些人不会理解，他窄距深蹲练到的更加练到的是大腿的那一块，大腿内侧的那一块。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女生其实应该多练大腿内侧。 是的， 以及后侧的腘绳肌这一块。因为如果大腿后侧以及内侧你没有练好的话，光把前面练得很鼓的话，那样的腿型会很难看， 也不好看，一定要均匀训练。 而深蹲另外一个除了练这个窄距深蹲练内侧和后侧以外，无深蹲不翘臀嘛，就是女孩子想要的翘臀就可以在深蹲当中练起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动作，你可以用自重先来做它个20个。因为我现在基础还可以，所以我基本上直接就负重了。我的负重道具就是我的孩子，我就会。 你的孩子会愿意这样被你负重吗？ 很愿意。小朋友最喜欢就是 up and down 这样的游戏。 哎，我也要回去试一试。 对，但是平时一般家长都是拿孩子这样把它甩起来。甩的时候你如果控制不好就会使到腰的劲儿。还不如你规规矩矩做几个动作，依然是窄距深蹲，然后我的手会控制在一个角度，胳膊肘不要完全打直，因为打直的话会超伸，这样会对胳膊肘产生一些影响。你就稍微弯曲一点，然后手腕也锁死，把孩子这么举着，举着他的腋下，然后你就这样做深蹲，顺便还可以跟他做一些面对面的交流，因为你这样面部是很接近的。我通常这样举着他会做20个一组，然后做3组。 哇， 他超开心的。 就在你没有时间锻炼的时候会这样做。 对，他会很开心。 对， 然后还有，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的话，这会儿弹力带就可以使上用处了。我就不绑了，绑在膝盖的上方，依然是做这个动作，你会觉得臀外侧的肌肉也会有很明显的受力。 是的，而且你在蹲的时候， 腿要就是往外跟它有一个张力， 膝盖 撑， 膝盖做这个窄距深蹲的时候，膝盖千万不能在站起来的时候这么拐进来， 对，一定要往 这样就会伤膝盖， 对， 一定是朝着脚尖的方向去做的。 嗯，而且如果有一些初学者可能会提问说，哎，我只是做深蹲，怎么能练到臀部呢？你可以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深蹲臀部收缩的问题吗？ 站起来的时候，臀部一定要有个有意识的收紧。你自己刚开始做自重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臀部的地方。你要感受到臀部的收紧，对，就对了，你的臀部就练到了。 很厉害， 这是平时我带着孩子会玩的一个，包括我还会抱他玩硬拉，但是那个前提是他要 孩子怎么玩硬拉， 就是咱们平时硬拉就是举一个重物啊，然后先把臀部往后撤，把你的这个核心收紧，然后脚都控制好锁住以后拉一个重物，然后这样上和起啊，对不对？那很简单，我就会抱着孩子。 哦， 但是通常是在他已经即将要睡着的时候就可以横过来抱了，因为你知道一岁半的孩子并没有那么听话，横过来抱着他的时候，我就以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下。 哇、 对对对对，这样就可以练硬拉了。 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在这种微微摇晃的过程当中也会 睡 得很香。 对，硬拉是我个人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个动作，就是女生所谓那个爱的把手，就是在后腰这个位置，在你前胯的上方一点的后背的这个位置，后方的位置那块肉，就硬拉就是立竿见影，你拉完三组立刻就下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心理作用，但是我个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效果。 所以你的臀部算练得非常成功的，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三个你认为就说就可以了，你认为在臀部的训练当中效果最大的，就像刚刚我们在第一个时段当中的那种给动作评分，你认为对于你来说评分比较高的几个动作？高 分臀部动作，我觉得臀推是可以，但是臀推这个动作局限比较大，臀推在家里面很难实现。但是我觉得躺在地上的臀桥也是可以的，臀桥是一个， 但是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压力了已经。 我觉得是这样的，臀桥我在家也会做，我忘了这个事情了，也是跟孩子一起互动哟，我可以躺下来说， 就是你躺在地上以后把你的脚 踩在地上成一个9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可以让，如果你还没有什么基础的话，你就可以自己这么自重做，然后头和肩背一定要落在地面上，在抬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感受到臀部的收紧，然后呢这边其实从腹部胸部腹部到胯部都是一条直线，然后这样做20个也是3-4组的样子，到后来你就可以让孩子坐在你的胯部，就骑大马坐在你身上，然后给大家怎么玩，但是你要记得手稍微扶一下孩子。这个游戏我孩子也很喜欢，超级喜欢。这个动作我到现在依然还是可以感受到臀部有，这个就是肌肉的感觉的。我觉得其实动作重量真的不是重点，就在于你是不是做标准了。即使是小重量，依然可以刺激到肌肉。 是的，刚刚袁一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展示了一下他在家里会跟孩子做的一些亲子互动，同时也可以锻炼到翘臀的这样的一些很实用的动作，也可以提示大家在家里都可以准备两根今天我们现场这样的弹力带。 对， 非常的方便，他有的时候练一些动作其实要比哑铃负重什么的要更加方便，而且效果也是相同的，效果也很不错。 对， 那也希望在接下来的3个月我们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真正达到自己的 flag。 天哪，我要拥有腹肌了，好激动。 会有的，7月17号的时候你就要在现场穿着露脐装给大家展示你的腹肌了。 妈呀，会被大家举报吗？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袁一超，为你带来活力 music， 拜拜 拜拜。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